他不爱我，他离开你，爱回来却回去，在不同的城市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，这样的我那样的你，要很久才相聚，我们 定律更简单，让继续更混乱，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，让盛夏去贪玩，把残酷的未来 到你也

尽滂沱，证明你有来过。可是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骆驼。被时间的人是假的，没什么执着。 想说 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， 或许我 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， 不该一直做梦，你不是个英雄。 叶子拥着落着迷幻剂，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， 多该英雄， 还是你会要放弃。天是亮的全部漫无语，所有焦距被摧毁般的死心， 阳光的满地飘， 我看你不过是用命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。 孤单的脆弱的迷茫的灵魂在消失。

后让我永远等候，一颗心去随你流浪。你是不是走上不能走错的路？你是不是走上不能回头的路？

失去我。